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？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记得交月费啦！大家可以以 PayMe、PayPal、Patreon 转数快，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。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。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志业，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，报道不作假，评论无语词，编辑下文易约，上天难欺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，一书内容全以事实为准绳。己亥年春夏之交，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，百万港人上街抗议，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亦潮流移动，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，呼吁警察滥权、滥暴、滥告，愤怒的年轻一代摒弃和理非，以死相搏。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，警察禁止集会游行，勇武抗争无日无之，香港政府示和，北京当局纵欲养恶，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，而此间反对派大佬及斩露头角的少年英雄争取国际澳援不遗余力，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。庚子年初，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，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，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。五月下旬，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，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，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，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，香港的全族龙亡，决于俄境。为了彰显公义，情前备后，我们出版《下文易约》《上天难欺》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，在当权者篡改历史之前，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。这是文明与野蛮、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，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、刑事、道德责任的参考资料库。编著者黄毓民。毓民新书《下文易约》《上天难欺》，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，平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，全书四色印刷，516页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，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。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，多谢大家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毓民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四節嗱，我要 recap 下咧，就其實喺上個禮拜咧，係譬如喺美國啦，國務院嗰度咧發生咗咩事？咁其一咧就係佢喺臨尾嗰幾日咧，即係嗰兩個禮拜咧，佢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發咗個通告咧，就係話美國聯合國嗰個代表Kraft 會訪問台北啦。咁結果就太Q啦，咁又收尾就改咗做一個嘅視像嘅會議啦。咁嗰個 official 講嘅就係話咧，因為要交接，咁所以就突然間停啊。咁但係你睇到咧，到尾嗰度其實就好多好多嘢，好多嘢其實好多嘢發生咗。舉個例，譬如臨到最撚尾禮拜，佢出咗一個statement， 就係話咧呢個中國喺武漢肺炎嗰陣時候，最初咧就係即係呢個封鎖咗個消息，而好懷疑，即係而嗰個病毒嘅源頭就喺武漢邊嘅。咁跟住去到尾啦，去到尾嗰日。 就出現咗一個都幾轟動嘅消息，就話宣即係正式宣布咧，中國喺新疆對維吾爾族同埋其他少數嘅族裔，包括宗教嘅族群咧，就進行中國清洗。咁好多人都即係頭先，但即係我就比較係比較冷淡少少。冷淡原因係咩？就係、是。其實幾方面都唔係美國政府一般佢哋嗰個做事嗰種責任嘅程度。譬如你講緊嗰個喺武漢嗰個情況咧，你睇到出嚟嗰個 impact 唔係好大。其實啲人嗰個反應唔係好大。那個反應唔係好大嘅意思唔係話啊，佢哋即係冇去諗到嗰件事嗰個源頭點，而係話你似乎唔係俾到真係一啲好硬淨嘅證據出嚟。至於嗰個所謂喺新疆嗰個 genocide 咧，即係嗰個種，更加就係講咧，即係你跟住就冇其他，因為如果你以前講咧，其實就 要 follow by action 噶嘛。 action 第一樣嘢，仲有你有大量嘅事實去 back up 呢樣嘢噶嘛。咁如果話去到最撈尾嗰日先做咧，我相信呢個係一個幾 desperate， 即係話一個係好臨急嘅一個決定，即係 出埋先啦，出咗啦， 出咗先啦，出咗先啦咁樣。嗱，咁呢件事好奇怪，奇怪在於咩咧？就你睇到咧，就係譬如喺呢、這個卡塔爾嘅半島電視台，佢哋就喺差唔多同一日出咗一個大概40分鐘嘅紀錄片，就係、是、講到當其實喺即前年啦，2019年年尾嗰時喺武漢發生嘅情況，有啲獨家片段嚟嘅，就講到當其點樣封鎖書。咁跟住喺英國亦都有一份報紙，即係亦都出咗個 documentary。咁我就奇怪，喂，點解呢啲咁嘅獨家嘅片段？要到喺嗰個差唔多拜登佢登機嘅時候先出嚟咧，即係個 timing 本身係奇怪嘅。咁你亦都可以咁講啊，係啱啱一週年，即係舊年喺武漢，即係前年，即係因為武漢封城啊嘛，就啱啱好一個月。但係呢個我覺得唔係太有說服力咯。咁我相信即係可能係一個其中一個原因，就係佢哋係要等到拜登肯定上台時候。先至放呢啲咁嘅消息出嚟，咁但系如果你咁睇嘅时候咧，Donald Trump 又讲你个 China virus 嗰个系啱嘅，即系我觉得系好吊诡，即系成件事就系点，即系点解会系咁啊？你可以想象就系，譬如如果你喺 Donald Trump 嘅任内，即系阿彭佩奥未落之前，大约三个月之前，或者甚至喺选举之前你有呢啲咁嘅片段，咁係咪呢片段你一路收埋，定係還是你到而近排你先攞出？ 所以到底呢啲片段屬於邊？ 即係我哋做新聞就有呢個陋習咯，我哋唔係淨係想睇段片嘅，我哋通常會諗埋一樣嘢，就係點解會去到半島電視台啦？點解唔係譬如類似CNN 啦，唔係類似佢點解佢收咗佢哋唔報咧？係嘛？ 仲有時機嘅問題啦， 仲有個 timing 嘅問題咯嚇。 咁如果你喺即係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出先咧？其實點會係佢出先咧？即係一定，我就咁樣，我自己呢個係我自己睇法嚟嘅啫。即係我覺得係美國嘅主流傳媒一定係收撚起咗呢一啲咁樣嘅新聞，然之後輾轉轉發覺，咦主呢啲唔報 嗱咁啊，李柱明嗱呢啲係咪 alternative facts 咧？即係我哋睇， 即係冇得估計嘅嚇，即係呢啲嘢冇得估計嘅。但係我咁點解又係頭先即係上節個尾嗰度講開？喂，咁點解又係你制裁唔到？要喺拜登上任咗，肯定上任咗之後。先至 唔係喎，嗱你咁講，佢哋真係有陰謀論喎，即係佢真係諗住喂，會唔會對最後真係有軍事政變咧？ 係啦，即係咪如果拜登上唔到嘅時候 就 點咧？ 會點咧？真 係我先好睇啊嘛！ 唉嗱，所以唔好話我哋有 alternative facts 啊，即係其實佢哋北京嗰邊都有嘅，即係佢哋都睇定曬先嘅先。係 啊，即係最好笑係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講，即係打趣講笑咁講，而家美國係省嚟噶嘛，美國省嘛，中華人民共和国美国省嘛， 是 第35个省， 系啊，嗱佢即系都牵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。譬如话今日咧，譬如而家呢位美国国合共永，佢仲要经过嗰个国会个 vetting 嘅，咁佢咧讲重新检视香港金融地嗰个中心嘅地位啦。咁讲嘅嘢其实同上任嗰啲冇乜分别， 系， 但系咧我又觉得大家就真系唔好咁 naive 啦。 系，因为其实咧，即系喺美国呢个政，即系美国呢个政情，其实民主党呢一班人先至系 establishment， 佢哋系一直。 佢特别系譬如话，自从喺克林顿嗰阵时候，佢哋同华尔街嗰个 关系啦， 前因为佢哋筹期嘅啫。咁仲有就我一老放唔开一样嘢，就系你拜登，即系如果Hunter Biden 嗰个丑闻系真嘅话，而且我相信亦都有好大机会真噶啦，即系特别系中国嗰 part 啦。佢后面因为督咗一个人出嚟就係 The Big Guy 嘛。 咁我好唔信一樣嘢，就係如果我特逼街就係拜登咁，佢即係佢坐咗呢個位嘅咯。佢可以用好多手法去做另外一啲嘢出嚟嘅嘛。所以就大家唔好咁表面睇而家去即係呢個國務卿。即系佢有呢种讲法 咯。我最捻猛咧，系啲人转捻晒口风啊！即系话咧，即系一见到拜登好啊，1月20号真系上场啦。咁、然之后就话，其实我哋而家咧应该咧同拜登 friend。如果你继续打国际线啲友啊，即系嗰啲打国际线嘅友就话，继续咧如果要寻求美国嘅支持咧，我哋就要同呢个拜登嘅政府。 其实你有几个人大镬噶？ 系 第一就黄丹啦。第二就呢個即係盲咗個律師啦， 係陳光誠， 陳光誠啦，因為佢直情同呢個民主黨嗰邊站台噶嘛，咁、即係跟住嗰啲係點樣咧咁樣，咁呢個就真係一個難處嚟嘅。咁、當然啦，即係如果你話譬如係你做一個國際線或者唔好講話國際線啦，你係一個政府，你係台灣，你一定要 hedge 噶，你以色列都 hedge 佢啦，不過以色列而家都可能都感受到一種壓力啦，都可能係大，即係有少少即係，但係你就不能夠話因為我哋係暢所欲言嘅，即係譬如阿東頭先講話質疑嗰個選舉係有一個政變啊嘛，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頭先講，我哋完全，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做一個你掌握權力，你要衡量嗰個國際形勢，咁你就的而且確你要 hedge 啦，有啲嘢你係唔講得，但係就唔需要話去到講呢樣嘢你就。即係奮身去支持佢所有嘅嘢。 係，所以亦都唔使大家 wait and see 啦。即係我你問我就呢個形勢咧，就係 wait and see。到底第一，你到底拜登嘅政權點？即係你到底坐唔坐得穩啊？會唔會面對一個好矛盾？即係國內好大嘅矛盾，經濟矛盾好，人民嘅矛盾好，甚至疫情會唔會影響到佢個成個管治？即係呢啲嘢係好。 而家佢開始做數㗎啦， 國際係啦， 佢開始做數就係嗰啲，譬如邊係染病嗰啲咧，開始做啲數。咁啊做數。就係佢上台之後咧，個疫情係即刻下降嘅。OK， 染病有事人。嗱呢度順帶睇啦，就而家差唔多香港咧，每日都死一個，即係喺嗰個武漢肺炎嗰個 case 咯。咁咪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嚴重嘅問題嚟嘅。咁但係咧就我對譬如美國去處理嗰個疫情咧，即係拜登上台之後，其實就比較悲觀少少嘅。即係呢個唔係邊一個人嘅能力嘅問題。 係，我對成個肺炎，即係武漢肺炎咧，即係成件事咧，我唔係咁樂觀嘅，即係呢件嘢咧唔會咁撚容易即搞撚掂。你見到個病毒實在好撚頑強，一變就變好撚多種，即係佢唔係好似沙士咁，大家以為哦夢醒咯。 沙士嗰陣時好快啫嘛， 即係零咯，嗰幾個月哦清零咯，耶耶咁就一齊南桂坊，即係唔係咁樣嘅呢件事係，即係呢件事會拗好撚耐，亦都會影響全球嘅經濟環境，甚至無係國際形勢，唔係淨係政治，唔係淨係經濟，仲有政治同軍事，即係我會覺得係一件。好撈教嘅事嚟嘅，咁亦都第二樣嘢就話，就係、是、正正係點解一定要擁拜登上台，就話啲人以為揾翻個屌你老母講嘢正常啊，屌你老尾道貌岸然啊，就會回得翻去以前嗰種美好日子，冇撚咁撚街啦，冇可能。 係啊，所以你 個世界唔係個世界係向前行緊，變咗好撚多啦、你仲揾個阿叔上去，你以為真係可以哦？大家歌舞升平，翻返去以前 係 嗰種大家外交啦，台面就外交，台底就屌你老母又性交又錢交，即係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以为仲可以咁样去行个世界，唔好咁谂契啦。包括唔系净系指美国啊，甚至系欧洲，甚至系中国。你唔好以为真系会翻得到去先得噶，翻唔到去 嘅。咁啊，香港更加系啦。 香港就更加唔好谂。 所以，譬如你阿李柱明佢讲嗰番说话，我觉得就即系喺嗰个评估现实嘅情况，相当之幼稚啦。咁 anyway 咧，就系我哋要讲一样嘢，就系嗰个中国嗰个制裁措施啦。咁就係不對等啦，亦都即係個時機嘅選擇，亦都係即係太離奇啦。咁你可以早少少嘛，你喺佢即係就職之前一個鐘頭宣布制裁都得噶嘛，或者前一日都其實冇所謂噶，你唔使諗到佢講喺個就職嘅開始半個鐘頭之後。 如果唔係點俾啲牙痕友被點俾大紀元做啊，大佬？ 係啊， 好多新聞噶嘛，可以 係 一定係啦。 咁唔對等嘅原因就係因為阿蓬佩奧同埋佢嘅直系親屬咧，或者呢啲國務院官員咧，全部都係唔會去中國噶啦，嚇，亦都唔會嚟香港，亦都唔去澳門。 你唔好嚟香港啊，俾你過九龍嘅。 係啊。佢哋亦都唔會有人民幣嘅户口嘅，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呢樣嘢。 咁你至於話咧，即係如果係嗰個制裁要真係有料到咧，咁就應該對而家拜登嗰個團隊啦，即係而家嗰個內閣咧，即係某啲官員、負責官員咧去做啦，特別係國務卿啦，係咪啊？佢講嘅啊，因為我哋都係前任嗰陣做得啱喎，咁即係呢方面，咁所以即係你應該盡快做啦。咁 anyway 咧，就到尾咧，其實要提單嘢嘅，就有個講法就係話咧。特区政府就是会在农历新年之后提交草案，就列明区议员宣誓的安排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其实呢排咧即系都唔多唔少，即系政府入边咧，即系呢啲比较中高层嘅官员咧，都辞职嘅。 嗯， 咁如果你有留意，譬如律政司入边都有啦，吓，咁而且嗰个都系相当之资深，咁佢哋以不同嘅原因啦。 嗯， 咁有啲系宣誓咗，即系宣誓咗，其实即系以佢哋嗰个系宣誓咗嘅，咁但系宣誓咗都可以辞职噶嘛，系嘛？咁你至於話呢個區議會嗰、那個即係宣誓嗰個安排咧，就即係大家睇睇先啦。我就傾向咧，就都應該高嘅， 宣硬噶啦， 應該宣硬。 你問我就更加肯定宣硬。而家任嚟嘅，即係我節目開始嗰陣時候，我已經講，即係而家呢個咁嘅時勢，而家呢個咁嘅時代，大家冇懸念噶啦。你覺得佢唔會搞你？係 啊， 你區議員老幾啊，大佬係嘛？而家仲要你依班區議員，大家知道咩人？你老幾啊？屌你乜？唔止話你要你宣誓。 咁我哋做下燈神啦， 好啊好啊。 嗱，我估咧就都有一班嘅區議員會宣誓嘅，即係主要應該就 是。我估大部分都會。 你估大部分都會？ 我估大部分。 係啊。咁你覺得個原因喺邊度咧？ 除非佢係劈炮唔撈啦，或者係 冇噶嗱，你冇得揀噶。譬如你話我仲喺度，我唔宣誓。 又或者有啲有計劃，真係諗住再上一層樓嗰啲，可能咪要攞政治能量，攞政治資本咧。咁我唔做啦，我唔宣，咁我咪辭職唔做區議會咯。係咪？咁專心嚇搞選舉，唔奇噶呢樣嘢。 但係你仲有咩選舉？ 咪就係立法會咯。佢諗住即係繼續選立法 會。立法會冇得選㗎，立法會點選啊？你有個已經審查咗啦。嗱，我就覺得咁樣嘅，即係我俾。阿東哥悲觀啲，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如果你話我唔宣誓，我走去選立法會嘅話咧， 冇得入嘅，佢都係入唔到閘嘅， 根本入唔到閘啊嘛。咁所以你而家擺明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跟住落嚟，譬如而家阿萬必、陳志全同埋阿朱凱迪呢啲，呢、啲都唔會喺未來 唔會入到閘嘅， 根本入唔到閘嘅嘛。 係啊 ，DQ 一開始即 嚇，所以點呢、這個就基於呢個原因，我覺得點解有即係、就是、有呢個區議員會係會做咧，就係、是、你起碼鬥埋呢。即係今年人工先咯，係嘛啊？ 即係你問我，如果 但係有個風險嘅、 嗯， 即係你入邊有啲乜嘢嘅冬瓜豆腐嘅時候咧、就可以攞住呢條嘢就搞你。 嗯嗯，同埋咧，而家即係冇懸念底下咧，即係佢哋入嘅時候未有安法噶嘛，入咗之後安法噶嘛，即係嗰下先尷尬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咁 係咯，你如果你係嘅，你應該就喺嗰個參選所謂參選嘅時候有 個 terms of office 應該 係有呢樣嘢啊嘛， 冇呢啲 嘢，即係拗嚟多 Q 如 果即係公務員全部都係要我就緊要精誠發誓㗎啦，屌你老尾！ 而家連即係好 outsource 嗰啲都要。 是啊，所有即是离晒谱的嘛，不是离谱的，你要搞冇撚计的。 不是啊，会不会发展到将来所有香港特区的 一出世 BB 就要 屌宣言。那个是这个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受洗仪式。 如果不是没书读。 如果不是没书读。 没书读。 我想是我就估下一样东西怎么样呢，你申請公屋嘅話，你就要宣誓。 啊，咩都要宣誓。 唔係申請公屋， 車船津貼都要，我覺得。 係啊， 交津嗰啲都要。 係啊，係啊。 不過我就咁睇啦，即係你問我，如果我係一個區議員啦嚇，好彩我唔係啫。 即係好彩你唔係， 好彩我唔 係。喂，你有選嘅喎。 我有鬼選區議員啫。咁 你有選立法會喎。 喂，即係我唔自在嗰三幾皮嘢啊嘛，大佬，三幾皮嘢眯埋都揾到啦一個月。所以咧，你問我就打趣咁講啦，就咪睇下家底。咯，而家窮定唔窮咯，唔窮嗰啲 嗱，嗰個情現實情況咁樣嘅，就區議員咧就要係 三皮幾嘢 先，唔係啊，要俾錢先嘅， 係 嗰啲expenses 咧，嗰啲個支出咧， 而家扣起曬啦，好多都民政， 唔係你要俾先嘅， 係。 咁跟住佢就回翻俾 reverse 俾你。咁而家咧呢個程序文書咧就好慢嘅。 係，咪有好多係擲咗。嗱，我呢啲真係要申冤，即係同嗰啲手足。即係有好多區議員咧，其實到而家咧都俾人哋即係扣起曬啲錢啦。有個仲要喺網上賣小強嘅話，我話户口剩翻400蚊咋，好彩阿媽。 佢係咪而家要自己貼出嚟啊？ 貼，即係佢嘅好彩阿媽幫我啫。如果唔係每天食飯啊，something like that。即係呢啲嘢咧，我又覺得 即係唔應該喺網上面咁樣即係賣小強嘅，即係你咁樣咁你唔好抗爭啦，抗爭係咁噶啦，有啲坐監添。 但係佢哋會對啲同啲居民交啲街坊交代，即係啲街坊唔諒解以為你好快啦，以為你有幾個職員幫你手，其實就可能咧，而家啲職員大家都係捱緊麵包嘅，即係我哋估咁樣啦。 所以咧，我最後係快神㗎啦，即係你係區議員嘅話，你記住你個初心，點解你要做區議員？你入嚟係做乜嘅？你係為街坊啊，定係為抗爭啊，定係為乜嘢？你又總有個理由噶嘛。如果你為街坊，為要服務街坊嘅，大家知道區佬做乜㗎啦？即係你係服務嘅，我唔介意你酸嘅。即係真嘅，咁你冇辦法㗎，咁你 但係個初心唔係咁樣啊！ 如果你個初心唔係嘅， 個初心好簡單啫，就係踢走部，踢走原本， 踢走咗啦， 踢走咗。 咁你咁你酸咗，咁其實好吊鬼呢件事咧。個 paradox 喺邊度咧？就話你其實你作為一個區員嘅身份，其實你喺個制度裏邊㗎嘛，你係喺個 建制入邊， 喺個建制入邊，直情喺個制度裏邊，佢要點樣？框你，你都冇计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冇得应嘅呢啲位， 而家就搓完揿扁嘅 啦。而家搓完揿扁喺而家呢个底下，好啦，当你唔宣誓，我放弃区员心，咁又点啊？咪屌咪整翻个咩陈咩嗰啲民建联入去啊，整翻几个公策会入去，咪一捻柒样咁。即係大家，我覺得而家四個字可以形容，即係呢個狀況嘅。如果係你就忍辱負重啦，有得計啫。 係啊， 韜光養晦， 韜光養晦， 負重 係啦。嗱咁啊，最後咧就係有一個消息，呢、這個都唔係我聽啲 facts 嘅，呢、這個應該係 facts 嘅。就因為都係一啲嘅即係好主流嘅媒體報導，佢就話咧，拜登咧就收到睇咗阿 Donald Trump 俾佢嗰封信嘅。咁佢唔講內容，佢話就咩 ？The president wrote a very generous letter.Because it was private, I will not talk about it until I talk to him. But it was generous. 咁即係有偈傾啦。 I will not talk about it until I talk to him. Okay, 有即係有偈傾啦，係咪咁我覺得好事嚟嘅，即係大家留一手啦。即係你去到大家你要追曬 Donald Trump 嘅話咧，咁佢冇計嘅。佢唔係為咗自己，佢為咗佢，譬如佢個女，佢個女婿，佢一定要發圍噶嘛。 總之大家唔好諗咁多啦，你諗唔到嘅。我覺得而家我哋處身喺呢一個時空，呢、這個社會嘅未來咧，個全球局勢其實係諗唔到 ，諗 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。所以我中意阿 Donald Trump 喺臨別秋波句令人無限遐想嗰句嘢啊。 係， 我哋係會以某一種形式 翻 嚟乜撚嘢？ 但係我最中意咧就係佢喺臨別啦，同埋佢。以前嗰啲競選咧，係播呢個 Village People 嗰只 YMCA 啊， 係咩？真係㗎？ 係啊， 不義。 佢臨走時都係 YMCA。咁你即係我同阿東，我阿大阿東好多啦。咁我係嗰個年代嘅，因為我哋都有經歷過啲 disco 嗰個年代啦。咁即係聽到呢個 YMCA 就跟住個手勢就去唱啊嘛。 我又聽過啦，台長，我同你唔係爭咁遠㗎咋。 YMCA 啊 嘛，邊個好中意聽啊？威廉，大家知道啦。 佢扮啫，佢都唔係嗰個年紀嘅。 如果咧唔知道，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查翻個 YMCA。唔係阿 Lam 嗰只，唔係林志祥嗰只，我哋。 亦都唔係西城受住嗰只， 係啊！我哋世上同行萬里，就是兄弟嗰只，係英文嗰只。你睇個 MV， 你知我哋講乜噶啦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多謝阿東啊，佢又未食飯嘅， 係啊，真係嗰盒嘢仲 嗰飯啦，喺嗰邊啊，我哋就下個禮拜應該翻嚟啦。OK， 好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